挑战节目和微信公众号。9月8日，听桃李芬芳。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副苦薯片儿，三次晒猫眼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小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中秋谢礼就送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 等等，金什么尊？ 金世尊，世界的世，尊贵的尊。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谢礼。52886111，52886111。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记者昨天从市公园管理中心了解到，市属公园通过新增花坛、花镜、花卉盆栽等游园环境营造，提升公园花卉景观效果，营造欢快祥和的游览气氛。请听报道。 记者在北京植物园热带展览温室看到，能活2000年的千岁兰，造型奇特的海椰子，吸引了不少游客的目光。这是植物园第一次集中展示非洲特色植物，不少植物还是头一次和游客见面。北京植物园温室中心副主任程雅晶说，加上大温室中地栽的，这次展示的非洲植物总数在70种以上。 精品展区里呢，主要展示了南非的国花、帝王花、纳米布沙漠的珍贵植物千岁兰，还有塞舌尔的国宝海椰子。我们还展出了沙漠玫瑰、弯曲龙，还有大家非常喜欢的生石花，还有天堂鸟。 看到这么多奇特的非洲植物，不少游人表示大开眼界， 拓宽了眼界啊，很想去非洲去旅游。我觉得非洲的玫瑰和平常看的玫瑰有很大的区别，和我生长环境可能有很大的关系。 北京动物园则有50多种来自非洲的特有动物，公园宣传科科长宋莹介绍， 除河马、白犀、非洲象、长颈鹿、非洲狮等这些必看的动物，还有小中型动物如非洲獴、树猫、狞猫等，常见的黄尾狐猴、赤狐、斑马也属于非洲，其中还有一些鸟类，总计50余种。这里面不乏有特殊意义的礼品动物，如2只亚达伯拉象龟，是塞舌尔共和国赠予中国人民的礼物。 中非论坛期间，市属各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共布置花坛、花镜近30组，摆放花钵、盆栽3000多盆组，花卉布置面积达到30多万平方米，景观环境优化量达到25万盆株。市公园管理中心成立了近100人的导游讲解队，同时在市属公园配备多余种导览器500台，包括17种语言，尤其是加强了非洲区域广泛使用的法语、英语、阿拉伯语的配备。市公园管理中心宣传处处长陈志强介绍， 这些花卉布展中呢，将一些非洲的植物点缀其间。在峰会期间，市属公园呢，将咱们园林文化通过我们的导游讲解，通过我们设计一些参观的路线，完善导览的排式，也是将非洲的生态文明和咱们中国的园林文化融为一体，成为一个中非友谊的一个传播者吧。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今年国庆节假期火车票昨天开售，有出行需求的旅客可以通过12306网站、12306手机客户端或拨打订票电话购买国庆节假期第一天的火车票。今年的中秋节与国庆节只相隔一周，铁路部门预测从本月22号开始到国庆结束，铁路客流都将居高不下，建议出行旅客尽早规划行程，趁早购票。北京铁路部门将在9月中旬加开2趟北京到新疆方向的泾河号沅江旅游专列和北疆旅游专列，11期间再开行2列额济纳旅游专列。记者从多家旅游机构了解到，国庆期间价格和平日相比有3到5成的上涨，目前已经进入国庆出境线路预订的高峰， 欧美等长线产品已经预定了80%以上，目前国庆第一天前后出发的长线产品基本上已经售卖一空。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受南下冷空气的影响，今天本市是以晴为主的天气，空气非常的清新，能见度极佳，有4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可以达到6到7级，请大家要注意防范。光照充足，紫外线也比较强，外出的话要注意防晒。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6、7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2、3级兼4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0%。接下来马上进入正在为您直播的住在876，今天呢又是解答大家问题的时间了。如果大家想和我们聊聊的，或者您有问题想问问我们的专家的，可以到两个平台，一个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或者找到咱们的官方微博汉字住在数字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876。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托人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别墅级设计，价格亲民，性价比还超高。 哎，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一号新家家具和家电全包全配，直接拎包入住。请拨打400-8764-888， 400-8764-888， 赶快预约吧。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家，很理性，位置、朝向、面积、挑高，家更感性，风格。布局、色彩、装饰，两种角度，两个声音，两点开始，一档关于家的节目。北京文艺广播，住在876，舒适有温度。 欢迎回家，这里是住在876，各位下午好，我是夏明。 嗯，各位下午好，我是王维。 又到了新一周的第一天啊，我们继续呢在这一天为大家服务。好多朋友通过微博，更多的呢都是通过微博这个平台来联系我们，当然也有极少数的朋友给我们发邮件啊。过去我们那个邮件的邮箱依然还在啊，大家可以在里边发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好多朋友来发的其实跟户型没什么关系。最近有好多好多朋友都说租房子的事儿 啊， 就是在聊说现在又房租涨得特别厉害，你们怎么看呀？我就回我说抱歉，我没有租房子，我没有感受到，但身边好多朋友都说又确实感受到了这个房租的上涨。 嗯， 但是呢，前两天我又看了一个新闻，也是最近啊，在这个微博呀或者其他的新闻媒体上都能看到，说是有阿里的一个小伙子， 嗯。 租了杭州的一个 对贝壳， 哎，那是什么贝壳啊？还是什么什么？还是这个什么自如啊？我忘了 自如， 哎，对自如、啊，这样的一个这个算是长租吧、 因为都是他们的全资子公司， 对，就全是他们的。然后呢，就是住进去之后，结果有了这个白血病，查出来了，就说到底有没有这个关系？今天当然咱不聊这个，到本周 那你说。 本周五的时候咱们来聊一聊空气的就是室内净化，我们有一些最简单的方法看能不能怎么除，而且我们请来一个空气治理专家，如果您这房子是租的，比如说像自如的这种形式，您一进去闻着那味儿，哇，这么大的味儿，您还能租吗？多长时间这味儿能放完呢？啊，还有其实我们特别想问的就是关键它这个环保的指标到底谁来监测一下，对不对？你说了是我们这是新房子等等等等的，但是新房子未必就是安全的房子啊。所以呢到周五的时候大家一块儿我们来了解一下，就是这个屋子里边的空气净化，还有就是屋子里边释放的这些有害的气体到底对我们的身体能有什么样的影响。 本周五啊。哎，今天这咱们还是聊咱们的户型问题，我们请来的两位专家也久等了啊，一位是北京紫言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设计师杨永刚，刚子小妙手。 哎呀，终于等到我出场了 啊！ 大家好，我是杨永刚。 别坏了哈，还有一位呢是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的博士，空间心理学专家谭伟佳，谭博士。 Hello， 大家好，我是谭伟佳。 好啊，咱话不多说，直接进入吧。 嗯 啊，先看第一位朋友发来的问题，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回复数字一就可以了。第一位朋友是咖啡，他说了，我们家的卫生间实在是有点小，能变大吗？他说他老公是没想出来办法，就靠你们了，谢谢。 然后让老杨出个招，老杨就是我。卫生间不大，1.7平米，但是其实我们在看的时候啊，不单纯的只是看这个问题点，就是说卫生间就看卫生间，然后如果是个大夫肚子疼专看肚子，这也不是这样子，所以说我们要全盘来看一看这个房间啊。其实除了这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进入到一个卧室啊，先要穿过另外一个卧室，这事儿多尴尬呀。 嗯， 对吧，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本身就是一个问题，这也 你把它想成客厅就会好很多了， 但它还是一个两居室。 对对对，它当成卧室是。 嗯 嗯，所以说我们如果真这样去做的话，你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将我们这个卧室的壁啊给它一分为二，留出来了一部分空间，然后也就是在卧室 A 的这个门下边这一块，门的南侧这一块给它建上一堵墙。 哦，做一个大厕所。 哎，然后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将我们原来的卫生间给它分为两部分。原来卫生间1.7平米还保留，我们拿出来一部分功能，比如说像淋浴啊、洗手啊，或者说一些其他的一些化妆啊等等一些功能，都可以在我们新增加的这个房间，就是房间面积这里边来去做起来。按理说应该能增加挺大的，因为毕竟它有一个卧室门的一个尺寸，也怎么也要有1米吧，对吧？卧室门加上边上的墙，然后呢还应该有一个大概2米的一个长度，尺寸还挺大的。 我觉得4平米一定有， 有差不多。 嗯。 对，所以说你想这样增加出来的话，卫生间不就大了很多了，也好用很多了。像这种小房子呀，洗澡地儿没有，洗手地儿没有，洗衣更别提。我们现在这么一改，这些问题全能解决。 好，对，其实有好多朋友啊，都拿他们家的户型来说改厕所的问题，都是说厕所比较小，怎么能给它弄大点儿？说到这个问题，我觉得往大了整，其实设计师有很多的办法，但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的上下水真的是那么好搞吗？会不会搞不好它就漏水啊，或者用着不方便呀？ 行，我们谈谈这个事儿。卫生间里边其实大概分为几种，一种下水呢就是马桶下水特别特别的粗， 对， 这种别动， 这种别动，就是有马桶的地儿尽量别挪。 对，你无论是我们现在市面上有那种移位器呀，或者说是马桶自带的内部的移位的这种装置啊，其实我都不是特别的建议，只要有改动它就一定会有堵的这种可能性。没有改动的情况下，卫生间的马桶都有堵的可能，更何况我们改了之后啊。 是的， 所以说为了我们日后安全，我们别改。当然楼下自己家的话，那个我们再单独说。 对， 还有一种形式呢，就是下水，你比如像我们洗手盆啊、洗衣机啊这种的话，都是50管，就是直径是5厘米的这样的一个管径，可以改。而这种改法呢，我们一般的情况下一定要保证它的一个坡度，就是说我们要是新改出来的，就像现在我们可以把洗衣机改出来了，我们可以把手盆改出来了，那么这两个其实我们可以给它改为上排水，也就是它这个下水呢不是在地面上，比如说离地大概50厘米、80厘米的这种尺寸其实就可以了。 哦， 啊，我们让它这水的时候呢， 不是水往低处流吗？怎么能上排水呢？ 啊，洗衣机是有一个单独的一个泵的。 哦， 对，洗衣机 它能把水打上去。 对，它洗衣机分上排水和下排水两种，它是由一个泵，然后直接排到上边，这样的话能够排得更干净。所以说，洗衣机在买的时候建议您选择上排水。另外呢，就是洗手盆这块，洗手盆的尺寸呢，它本身就很高。我们别在底下，在半截的尺寸上，比如说大概在50厘米左右，那这种高度上我们直接改一个下水，再往原来的卫生间里边做引流，这种尺寸和坡度都能够保证您没有任何的问题，这是第二种。第三种呢，可能就是我们地面上那种流水的地漏了，这个一般情况下就没有办法了，我们可以通过第一 地面上稍微有一点开槽，比如说像房子在建房的时候一定是先有楼板做完之后呢再铺各种管线，再有一个保护层，保护层做完之后呢再会涉及到铺瓷砖呀等等这种工作。我们可以把这个保护层还有贴砖的这种抹灰层全部给开一个槽，这样的话尺寸基本也可以满足我们流水的坡度，然后如果真不行的话我们再把卫生间洗澡的地方稍稍抬高一点， 对， 这样也可以。对，所以说这三种下水的改造方式都跟大家伙也提了一下，千万千万注意留好，剩下的就是在选择产品的时候，比如说地漏或者说是马桶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的时候，跟它的安装还有关系，可能有时间我们可能会单独说一说关于安装方面的一些问题。 好的啊，接下来咱们直接进入第二位朋友的问题。很多的朋友可能在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啊，没办法直接给我们回信息，看户型图，大家也别着急，我们说的呀大致的都是可能您家里边会遇到的，或者您朋友家里边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您就听也能听到好多东西呢。这是第二位朋友吴立远的问题，他说请教几位专家，他的问题比较多，咱们一个一个来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数字2就能看见了。他说第一个问题，我们家的卧室的窗户其中有一个是异形的，这个算是多出来一个角吗？如果是的话那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可以看见在他们家的这个整个的算西侧啊，有一个窗户，哎，挺有意思，开了一小门似的哈，挺好，像这个是多出来的一个角吗？这个谭博士， 这个其实这个户型来看属于是稍微缺点西北方西北角， 这还算缺角是吧？ 稍微不太大，有一小块，然后但是多出来这一小块它不算多出一块方正的大角出来，它不能算是多角，只能算是多出了一小块不规则形状的角，但这个角的话我建议从空间心理学的角度，在晚上睡觉最好是设置帘子拉起来，因为您看看这个角像一个剪刀一样正好剪着这个床。 对， 那主持人看得到吗？ 看得到。 它相当于从空间心理学角度来说，它类似于一个剪刀脚在剪床，但从古建筑哲学角度来说，它并不算是规则的多角。 哦，明白。 所以说这个问题可以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在这边有个帘子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 你说是窗帘挂在直接挂窗户上，还 是 把这角挡上？ 挂平，窗帘等于拉起来之后它是平的， 使这个屋子就变成一个方形。 对，没错， 对吧？ 是的。 那应该也还挺好，我估计人家这个小三角也做了一个类似于像什么 什么小榻呀，有可能 估计是。 对，他现在只要处理说他挂窗帘的位置就行，就不知道他是挂在窗户这儿还是挂在咱们要求的这个地方。 明白了。 而且我个人认为啊，就比如说他的头的方向最好别对着这个角，可能也不太理想。 床头掉过去又对着门也不太理想， 也不太 两边都不太理想， 所以放中间就像博士说拉个帘最好。 对，晚上睡觉心里感觉会舒服一些。 对， 好的。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他们家目前的储物的柜子呀，只有主卧窗户东边那儿有一个柜子，而且这柜子也不大很小，如果想再增加几个储物的地方应该怎么办呢？在哪儿增加呢？小妙手。 好，房间小，然后储藏空间多，这个是很多家都会遇到的一个问题。 对， 其实我们现在真的要去找一找这个房间里边除了卧室其他地儿还有哪些地儿能够放东西。我们这个整个房间里边其实从归纳的角度来说大概分为几种。第一呢，就是个人的私人物品，如果要求比较高一点的情况下呢，我们可能男士和女士分开，或者说是那个私人的储藏的物品，还有是出行的物品，还有是居家的物品，这些也是不一样的。另外呢还有一就是公共物品，比如说公共的针头线脑啊、药品啊等等，这些的话是属于公共物品，这些是有分门别类的摆放位置的。这些位置的摆放固定了之后，其实对于您日后的收纳呀和寻找啊都会带来很大的方便。那么我们就要通盘来去考虑了，看看比如说不一定非得放到卧室里边了，对吧？因为卧室毕竟不是那么的大，那客厅里面有没有地方，阳台里边有没有地方，这我们要去考虑的。如果发现这些地方好像还都没有怎么办，我们其实就可以考虑这种多功能化的家具，比如说带箱体的床、带箱体的沙发，这种形式都可以能够增加我们的储藏空间。 就是您要是没有柜子的话就换换床，换换沙发 啊。对， 是吧？ 对， 然后把茶几换一换， 有的时候真的有一小盒，您就会觉得整个储物空间就大了很多。 是 我们家呢，卫生间啊，是一个大台面， 嗯， 上边就摆了很多平时用的东西， 化妆品 啊，洗头的、洗脸的、刷牙的，什么全都摆在那儿。然后前两天呢，我们家那位呢就买了一个小盒，这小盒也就宽有个15厘米， 嗯， 高也就个10厘米左右， 嗯， 就这么一小盒，把台面上所有的东西全都收纳在这小盒里了。 嚯！ 正好我们家那个台面旁边有一小窗户，小窗户窗户台也正好能够放下这个小东西， 嗯，瞬间这台面没了， 嚯，干净！哎呦，又显得特大， 就跟东西丢了似的。 啊，你怎么知道？什么都找不着啊！但是你就看着就特舒心， 嗯， 所以有了嘛，这一个东西，可能您的储物空间就完全就一下释放了。 是， 您多多想一想，多考虑，多看看，多转转啊。第三个问题，人家客厅到阳台目前是一个门，还有一个窗户，能不能把这个改成一个两扇的推拉门呢？ 能， 可以。 对， 这底下那墙是能动啊？ 能， 可以动。 对对对对，这肯定没问题。 行嘞。好，放心改吧啊！一会儿咱这样，先进两条广告，回来咱们看一看小花居的问题。他说他们家的洗手盆下水下不去了，问问这个妙手有没有招啊？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托人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别墅级设计，价格亲民，性价比还超高。 哎。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一号新家家具和家电全包全配，直接拎包入住，请拨打400-8764-888， 400-8764-888， 赶快预约吧，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家很理性，位置朝向，面积挑高，家更感性，风格布局，色彩，装饰，两种角度，两个声音，两点开始，一档关于家的节目，北京文艺广播，住在876，舒适有温度。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托人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别墅级设计，价格亲民，性价比还超高。 哎，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一号新家家具和家电全包全配，直接拎包入住，请拨打400-8764-888， 400-8764-888， 赶快预约吧，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您正在收听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来，我们看一下小花居的问题。他说他们家的洗手盆下水下不去了啊，找专业的也通过还是不行。我们家住五层，我弄了一个塑料的管子，直接从明面走到了洗澡下水口那儿。还有别的办法吗？啊，这我就知道，买了一软管， 嗯， 直接插到那个洗澡的那个。 可能他没往里插，可能直接流了，有可能。 我的，好，好， 对， 来吧，这估计不好修吧？ 因为原因有很多种。 对呀，啊，你可能是老旧小区，它就没办法了。 不，关键是为什么不通这件事情一定要弄清楚。嗯，其实常规上来说，就是走洗手盆的下水应该是问题不大的。 还有可能是肾的问题。 那有没有可能，就比如说？他们家楼下就不通畅， 有可能 是吧？ 何止是这样，就是我其实很担心的一个事情，就是施工的时候就可能里边会有一些，比如说石头子啊， 哦， 或者一些什么之类的。而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其实很有可能会有一些头发、毛发之类的， 对， 跑在那里面去了。 对， 这时候就流水就不会特别的顺畅，而且这个疏通啊，这真是一个技术活儿。它疏通的，我实在是认为它疏通的没有疏通的特别好。我曾经见过一个特别特别牛的人，就是我们之前曾经也遇到过这种堵的时候，我们拿疏通机拿什么东西都已经解决完了，后来解决不了了，请了一个专业人，他真的就拿几瓶水拿一块抹布就把这个疏通完了。到我现在为止我都不知道怎么做的，跟变戏法一样，收了我们700块。 这是他堵的吧？ 不， 见证奇迹的时刻， 特别夸张，所以说我真的是特别佩服这些疏通的人。然后呢，您真的要去好好去解决一下这个事儿。我真的不认为这个地方它 不能够流水，因为水流量没有那么大， 对， 也没有什么太多东西，我真的是觉得有可能会是堵了，要不然的话你每次从上边去往下流可能真的不是特别的舒服，还是找一个专业的疏通人疏通一下吧。 对 对，这个一定能疏通得了。 小花据说对对对，妙手说的对啊，就是没插进去然后他还说软管时间长了里边有黑色的东西特别郁闷。对，这个我估计可能是因为年久失修，倒也不一定是失修的问题，就是因为年久的问题，所以里边呢可能有一些异物给堵着了。但是还好的是现在有好多疏通管道的设备啊特高级。小妙手说的那是魔术师啊我们说的还有一种现在就跟一导弹头似的，它那个是 螺旋的是吧？ 对，螺旋的，它有那个定位，就跟钻头似的，甭管你里边有什么石料什么的，它全都给你打碎了。打碎了之后，直接按着那个管道的、那个、 它就能掏上来， 直接就走后边有一推进器、能直接往里边推，甭管你堵了什么东西，它全都给你倒透了。 专家呀， 我看了啊， 你估计是你家堵的吧？ 我家堵过，几年前就花了500-600块钱来解决这个问题， 是吧？ 真的很先进， 但是后来真解决吗？ 真解决 、那就 OK。就千万别花了那么多钱，反而 至少现在5-6年呢，没发生什么问题啊。 那看来还是得找专业的人干这事儿。 对，好吧，因为时间的关系，上半时段咱们先到这儿了。青青也发来一个问题，他说他们家这个面盆因为安了一东西，所以现在面盆不好安了，想问问妙手有什么好的建议，也发来了很多照片，我们正好趁着放广告的时间让小妙手过来看一下。当然大家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到我们的两个平台，一个是咱们的官方微博汉字住在数字876，还有就是在我们的直播时段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马上回来。 美朝詹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 美朝 Miracle。 论装修过程中品质和价钱怎么平衡？ 打4000-606-8866。 别跟我说全包圆，能不能有点新推荐？ 这个真不能，人家915品质整装节，材质配置品质全面提升， 不就是999每平米，设计施工建材家具灯具窗帘都含了吗？ 现在是北美进口项目家具芝华式功能沙发、纳米净水、智能卫浴、空调、冰箱、洗衣机、燃气灶、油烟机。 4000-606-8866是不是？不加价是不是？ 4000-606-8866，记得赶在15号前抢订啊！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美丽是女人一生的追求，让她美丽是你的责任和幸福。佳节将至，为她选桃花姬阿胶糕。 桃花姬吃出来的美丽， 中秋送礼送桃花姬阿胶糕。 凉风有幸，秋月无边，该到装修的季节，我就度日如年。 秋天了，该装装吧，打4000-606-8866，装修什么的，省钱那啥的，都是小 case。 家事大事可不能将就， 配置全屋进口项目家具，将就吗？ 不将就。 标配智能卫浴、纳米净水，将就吗？ 不将就。 标配3开门冰箱、混同洗衣机，将就吗？ 心不将就。 现在预约还额外放送烟机灶具加空调，将就吗？ 不将就。 以上都名牌，就999一平米，一口价全包圆，将就吗？ 讲究。 还能不加价升级芝华式功能沙发，讲究吗？ 太讲究了。 全包圆4000-606-8866，装修不将就，好货特讲究。 全包圆4000-606-8866，品质整装节，家装不发愁。以上仅限60套。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论装修过程中品质和价钱怎么平衡？ 打4000-606-8866找。 别跟我说找全包圆，能不能有点新推荐？ 这个真不能，人家915品质整装节，材质配置品质全面提升， 不就是999每平米，设计施工建材家具灯具窗帘全都含了吗？ 现在是北美进口项目家具芝华式功能沙发、纳米净水、智能卫浴、空调、冰箱、洗衣机、燃气灶、油烟机。 4000-606-8866是不是？不加价是不是？ 4000-606-8866，记得赶在15号前抢订啊！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

下边装的一个设备， 嗯， 前置，这个问题在哪儿呢？是它太靠墙了。我们这个柜子呀，总要贴墙，但是柜子的侧立板有点塞不太进去了。 嗯， 所以说现在尺寸有点紧张。我给您提出来的建议呢，就是您可以让这个工人师傅在这个水管的位置给它加出来一个弯头，就是90弯头，将这个向左边挪一挪，然后呢就有尺寸能够把我们的柜子塞进去了。但是也一定会将柜体进行一些损坏，这个柜体在现场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些裁切。这个因为到现在为止它的根儿就在那儿，是没有办法的，只能是够保证我们的柜子能够装进去，但是要是一点不破坏它就不太现实。 然后把这个门一关基本看不见， 是肯定看不见的，对。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个柜子刚才也发过来两种可能，一种可能就是我们中式的那种黑漆的柜子， 就是箱体， 对。第二种的话呢，可能就是一些金属的，外边底下是架子，上面是一个盆， 类似于镂空的， 对，这种不建议，因为遮挡不起来呀，对吧？你这些丑都遮不起来，那哪成？所以说，我们还是建议您选择第一种。另外呢，在这个柜体上开了一些槽，能够把那个什么东西塞在里面去之后， 对，毛巾啊什么的这些。 对，您一定要将我们开过槽的柜体进行一下简单的防潮处理，不然的话，时间长了，我们的柜体可能还会有损失。对，所以说您在去做的时候，让工长先把这个前置稍微挪一下，往边上挪一点就可以。然后跟这个做柜子的人在衔接的时候说，该切切。该裁裁，你也别心疼，因为看不到。这种隐藏起来的裁切柜体其实很常见，别说浴室柜、橱柜，家里边的衣柜，包括像木门，都有可能会遇到这种问题， 都有类似情况发生。 对，不合适的话，在现场裁一下是很正常的。所以说，你也别觉得说把柜体什么损坏了啊什么之类的，没那么大事儿啊，放心用，只是将防潮工作处理一下就还好了。 嗯，好，没问题。我不知道青青朋友是不是听了我们刚子的描述，您听明白了。如果您要再有什么问题的话，您可以给我们的邮箱发信息吧。 对， 再有问题可以再来问啊。 对。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也可以，住在、 嗯、 汉字住在数字876啊。我们正在说的时候又发来一个问题，把人家的户型图给发过来了，想让博士给看看我们家这个缺哪个角啊。博士刚才看了一眼， 东北角跟正北角。 东北角， 对， 正北角， 对。 哦，正北角，哦哦哦， 对， 就这一大片角， 这一大片都缺。 是的， 这怎么办呢？ 他这个房子可能涉及面宽，刚才那个数据咱们看的不是很清楚，面宽不知道它够不够。 嗯， 如果面宽够的情况下，我个人建议除了悬挂画之后，最好有一小面设置了有那种类似于石材或板材类的装饰。如果面宽够啊，面宽不够就不要那样去做，直接悬挂画就行。 嗯， 如果要面宽够，他或者说比如说 做一假扇。 不，假山那肯定面宽就不够了、 因为那种房子普遍在别墅的大镂空、大挑空或者整面大理石墙，它才会很漂亮。 对对对， 明白了明白了。 景观墙， 对， 好，嗯，您看您的面宽够不够啊？这个暖男也发来了一个户型图，这是要买房了吗？恭喜啊！说帮忙瞄一眼，看这个 比较规矩，那个户型图还可以， 可以、啊， 没有什么大忌，比较规矩， 是吧？ 嗯。 131平的啊，三室两厅一卫， 对，确实那户型都还可以的。 是的，是的，是的、啊，行，价钱合适您就买吧啊。好嘞，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继续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或者找到咱们的官方微博汉字住在数字876。咱先进一条广告，回来接着看其他朋友的问题。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想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夜晚的每一声啼哭，清晨上学的每一个闹钟，考试后的每一次鼓励，放假回家时的每一道拿手菜，出差前的每一句叮嘱，不管走了多远，不管走了多久，每次回到家，你都会变成一个孩子。住在876，越成长。 越爱家。 轻轻说了说，哎呦，您跟我说的方法跟我现在做的是一样的啊，面宽够啊，我已经做了一张抽象的石画， 啊，特别好， 特别棒， 啊，很好。 来，咱们来看听众第三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数字3，就可以看到他的户型图了。这是勤奋的蜗牛啊，他说了，我是刚刚收房，先让博士帮我看这户型怎么样啊？另外，在进入客厅的位置有房梁。这有问题吗？把那个房梁照片也给我们发过来了。来，先让博士看看，首先看看户型，再看看这房梁有问题吗？ 这个房子缺东南角跟西北角，这个首先是两个缺角问题，还有一个比较一眼看出来比较严重的问题是进门就看到了厨房门，厨房门最好是改到餐厅这边过来。如果可以改的话，然后卫生间悬挂一个门帘，然后餐厅放在那儿就不会觉得很别扭。首先这个是简单的修改建议，我先简单说一下。 好， 进门这个横梁肯定是有问题，这个毋庸置疑。从空间心理学来说，如果进门建这个横梁，对整个家里不管从财运上来说或从心理状态上来说都会略显压抑。有两个方式可以解决，一种我不知道主持人知道那种高碑店里面现在那种木艺的那种那个门烂 叫挂烙 啊，对对对，挂烙挂烙没错，那个咱们可以定做成跟它的尺寸是一样的，然后中间是圆形的，这个在茶馆或会所会用得很多。 你明白他说那意思吧？ 明白明白， 就是做的很中式很漂亮的， 对， 然后坐在这上的，就相当于 在院子里边的月亮门。 哎， 啊，对，没错的，是的是的， 哦， 这是一套方案， 变得很漂亮。 对，这个是一套方案，如果实在不行的情况下，没有空间，那就把横梁两侧的角尽量用类似于亚克力包角条也好，或装修的时候尽量磨平，然后去悬挂一个圆形的木艺的东西也可以解决， 就是还是把它做成像门的造型就行了 啊， 是这意思不？ 对，如果实在觉得说怕影响光线，或是说走起来别扭的情况下，那就是把这两个包角条，把这两个墙角给包平，然后去悬挂类似于桃木类型的，或是真的葫芦之类的都可以。 嗯，好好好啊，这其实也不难。 不难， 而且装完之后会更舒服更好看一些。 对，取决于它是不是需要去花价钱定做一下、那个、 对对对对，来再看下边的问题，他说他们家的这个暖气片啊是那种老式的暖气片，他想改，但是不知道，首先不知道怎么改，也不知道能改成什么。他有愿望是要改成地暖， 好啊， 但是不知道行不行。 行啊， 来苗叔，可以啊。 我这么说，那个、是这样。 妙手有时候说的不靠谱啊， 靠谱靠谱靠谱、哦。是这样，我们现在没有太去弄明白这个暖气究竟是哪种取暖方式。咱们举最简单的例子，如果家里边是自采暖的，就是家里边有一个燃烧炉、燃气炉，然后呢，我们想怎么烧怎么烧，想什么供暖什么供暖，这种随便改没事儿，没问题， 因为取决于自己。 对，然后呢，这是分体供暖，还有一种呢叫集中供暖，就是外边有我们每年向物业交一部分费用，取暖费用，就或者像热力啊，那个我们会有一个管子，然后通到家里边。您要这时候要看一看，我们究竟是一根管直接通到楼上楼下，然后另外一根管从咱们家里边再分支，这样的话形成一个全楼整体循环的这种形式。如果您改了的情况下，行吗？也有改的，需要加一个单独的那个温空气。但这时候会存在一个问题，就有可能您家改了之后，对楼上楼下的邻居家的供暖会 有 一定的 影响。 那 是一定有影响，因为你想，原来平均每户它可能水压和水量都是一个定量的，你变成所有屋的地采暖了。那你们家的量一定比人家多。 对， 其实王老师说的这是一方面，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暖气片的供水常规上能够到75度，但是地暖水常规上是45度，它前面先做一个转换水的一个装置，就是将高温度水变成低温度，然后从管子里面来运行、 哦、就是还要往里掺一点水。 对，就是这种形式。所以说那个它的水温已经有一定的变化了，那这个时候改动就有可能会有问题了。